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从腰间抽出一枚信弹，引燃过后松手任其入天。火药迟迟推动着信弹升入天空，刺鼻的松香味随着漫天散开的白星弥漫开来，映亮了李叶书略有迷茫的眼睛和楚子林刹那惨白下去的脸。下一瞬，比南将军更加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冲天而起，玄宇九霄，响夜行云，只凭层层回音便压住了那五千虚张声势的运粮军的喊杀声，听声可辨，数目足有八千之巨。李叶书回过神来，既惊且喜。 望城附近何来这么多北府军？ 世庭云笑道：“ 他们等了四天，我们也等了四天啊。” 世庭云回身摸了摸李叶书的头发：“ 今次抽查不合格，我可是那浩大喜功之辈，使你家主子不清。”扣十分，没有察觉出我围城意图，扣二十分，一味担忧多日，连茶的味道都不对了，害我没有口福，再扣二十分。 李叶书红着脸，心中又是害臊又是欣喜，转身去取石庭云的银枪与弓箭。见楚子林还在原地发呆，石庭云没有管他，一声呼哨，他的白马便奔驰而来。石庭云跃身上马，调整马缰，李叶书飞奔而至，将银枪与剑匣凌空抛出。 公子， 石庭云双手接住，剑匣背于背上，银枪握于右手。 楚子陵，分五百兵去助我父亲冲散外围的包围圈，里应外合，务必活捉对方将领。李叶书，留在营中看顾好十三皇子。 言罢，他低下头来，目光如星地盯准颜元恒。 扶随小城一座，与十三皇子不是很相配。 在雄浑动魄的喊杀声中，石庭云高声道：“ 五千人来送，勉强还够。十三皇子，末将去去便回，稍后带扶随来见。” 楚子林面如死灰，怎会？他以为石金红与石庭云突然提出要打扶随，只是想打场必胜的仗给颜元恒看一看，谁想公子竟是冲着来救援的军队去的。楚子林早有设想，扶随附近能迅速调动的南疆军队唯有宋梁的吴一春部，他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扮演那个黄雀在后的角色，甚至能杀掉颜元恒，借此大挫北府军锐气。可是谁会想到，本打算里应外合的他们却反过来被北府军给包了饺子。以吴一春那运粮军的战力而言，别说八千人来围了，就算只来三千也足以冲得他溃不成军。最糟的是，来的是吴一春，务必活捉四字言犹在耳。虽然吴一春或许会死在乱战当中，或许会成功脱身，但楚子林万万赌不起这个或许。若是吴一春活着被押回营，那他就完了。有这么一瞬，楚子林甚至怀疑公子是否已经发现南疆在北府军内安插了细作，因而有意放出假消息设计自己。但心念一转，又觉得并无可能。他如何能料到这么多步，又如何能算到会是吴一春来源呢？公子说了，他是在考验阿叔而已，因此才没有明言。 楚子林敛起所有杂念，沉默地转身奔去，清点500军士，直扑那已经混乱一团的5000人的乱阵中。无论如何，吴一春绝不能活。而在楚子林策马离开后，颜元恒沉下一口气，转头对李叶舒道：“ 备马。” 李叶舒还沉浸在局势反转的快感中，热血难免澎湃，一时间难以平复。 十三皇子。 颜元恒按住腰间佩剑，沉声道：“ 我是3000围城兵士之一，我也该入城。” 与此同时，武义春阵内已经慌了神。为了方便潜行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携带多少马匹，而一直守在外围的北府军带了千重骑兵军啊。战事方起，千乘兵马长驱直入，把无部署的阵型径直冲散，又左右包抄，把整个包围阵直冲了个人仰马翻。吴宜春下达的命令分明是坐山观虎斗以及坐收渔利，士兵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被人当作渔利坐收，阵脚一乱，立刻溃不成军，丢甲夜兵，望风而逃。吴宜春在听到排山倒海的喊杀声时，便已经慌了手脚，急忙下令撤退。他忙忙地扒掉自己身上醒目的甲胄，拉过一名士兵，强逼他脱下衣服，自己草草套上，混入了逃散的士兵当中。5000人若是成了5000只不知要往何处逃的羊，对上8000严阵以待的精锐将士，溃败也不过是转瞬间的事情。不消三刻，5000人被杀了1000余人，几百人藏入附近的山林中负隅顽抗，剩下的纷纷缴械。吴一春身着普通士兵的甲胄，蹲在被俘虏的士兵中，两股战战并紧双腿，生怕叫北府军军人瞧见他那没来得及换下的镶了玉的靴子。他抱紧头，满身毛刺刺的冷汗，拼命想着自己是哪里做错了。然而脑中轰鸣一片，白茫茫的，什么也想不清楚。直到他抓到了一个声音：“ 楚副将，是少将军派你来的。” 紧接着他听到了一个青年的声音：“ 是抓到的所有俘虏都在这里了。” 吴一春抬起头，恰与一双满是探寻的视线撞了个正着。虽然讶异于眼前人的年轻，但吴一春已经无暇去管了。他露出了求救的眼神，悄悄让开身，指了指自己的靴子，暗示自己的身份。果然，那楚子林如艾莎形容的一般聪明。与看守俘虏的士兵谈过后，他信手点了吴一春出来，说是要让他去另一处俘虏营指认谁是主官。吴一春满怀希望地踏出了队伍，低眉顺眼地跟在楚子林身后，走至圈束他们的巴黎边，周围恰好没有巡逻的兵士经过。楚子林左右张望一番，朝着巴黎外无边的黑暗轻轻一抬下巴。吴一春如遇大赦，拱一拱手便拔足狂奔。楚子林在后笑望，十步，20步，30步，50步，够了。他抽出弓来，引弓搭箭，眯起眼睛瞄准了吴一春的后心。在吴一春往前跌撞两步，不可置信地望向洞穿了自己胸口的铁簇向前扑倒时，耳边又响起了那青年的呼喊：“ 来人，俘虏想要逃营。” 很快他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了。再然后，吴宜春的世界彻底安静了下来。扶绥那边的战役结束得也很是顺利，外面的冲杀声响成一片，城中人还以为来了千军万马，满怀欣喜地冲出来，直到与北府军短兵相接时才觉出不对。有的硬着头皮要战，有的见敌众我寡，直接萌生了退意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混战之中要找到一个人着实太难。颜元恒剑杀树敌，一路寻找石庭云而去，却也只能在乱战中看到一抹白。 以及掺杂其中格外醒目的红。待他定睛去看，却又什么都看不见。 Thank you.